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KGE 带过我们的 I'm Your Fun 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种斗志昂扬的感觉啊，能够把你心中一些涌动的激情瞬间就点起了，是不是呢？嗯，那我想呢，这就是音乐的魅力，那大概就是让我们能够迅速的在记忆当中寻找到一些什么，你说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能量音乐之旅我们现在正式开启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的中文主题歌啊，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以钢琴的背景加入了扣人心弦的旋律和手风琴，唤醒了多少人年少时期曾经有过的青涩记忆。所以呢，听听看，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

那下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其中呢唱到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烁，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着青春的钥匙，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所以五月的你到底有多美呢？听听这首歌你就知道了。 表情在下午三点的自习室里，我喜欢看你小小的表情，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 你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 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你离奇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青春的钥匙， 流星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 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你内心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青春的钥匙。 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 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 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提到它大家会非常的熟悉，没错，来自苏运莹的后来。因为本来就是如此，后来的结果呢总会有千个万个，个个都不太相似。后来我们过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变得越来越帅了，赚的钱越来越多了，那这些所有的希望，希望在你们的身上都能够得以实现哦。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这裙上，爱你的裙上霜，我跌下窗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忘时光被他又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速度与激情7》的主题歌，叫做是 See You Again。 那这首歌用一段宁静温柔的钢琴作为开场，调动听者的情绪，歌曲呢也充满着使人流泪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呢让大部分的观众呢在电影结束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男人之间的兄弟友情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超越所有，希望呢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和心中想重逢的人如愿相逢啊，你说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下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林宥嘉推出了新歌《推动摇篮的手》，他在单曲文案中写道：“要把这首歌送给家人，孩子需要大人的保护才能顺利成长。”孩子长大成人，意味着他不再需要什么保护，陪他长大的家人也会渐渐变老。长大是注定的事，当你长大成人，别忘了家人的付出与爱，因为漫长的人生需要爱和温暖。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 那些很小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记得，还好有人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就算不太真实也很快乐。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我从来没做过，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有些还藏在心里头，有些已经来不及说。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恢宏。小的 前要保持勇敢。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青春里呢，真的有很多难忘的，可能对一生而言都是闪闪发光的记忆。一个阶段的感受呢，会被储存在那个时候听的歌里啊。当重新打开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立刻被带回去啊。当时的点点滴滴，马上就会扑面而来，感觉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呢，在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青春之类的歌曲呢，是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因为呢，歌声一响起，我们所有的记忆就全部的展现在面前了，你信吗？所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有请苏打绿带给我们相信。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铺满垃圾。 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同得几根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世界都放藏在内心，开始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断断续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 大家永远都要相信世间的美好是值得付出真心的，不好的呢也是值得付出善意的。 OK， 那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呢，有点小摇滚呢，我们转换一下节奏。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生活的烦恼的事儿呢是那么的多，那你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瞬间想要把所有东西就全部都丢掉，离开地球表面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快乐呢？这件事情呢想实现起来说难也挺难，说不难就是一首歌的事间罢了，你说呢？那愿大家和我们一样，在音乐当中都能够自由的徜徉。辛苦一天了，好好的放松一下吧。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哦，拜拜。 丢掉背包，再丢唠叨， 丢掉感情，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让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摔掉，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让地球地球摔掉，只要越跳越高，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摔掉，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摔到地球地球摔掉，只要越跳越高，我摔到地球地球摔掉，只要越跳越高。